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，只有风儿在轻轻唱，夜色多么好，心儿多爽朗，在这迷人的晚上，夜色多么好，心儿多爽朗，在这迷人的晚上，小河静静流，微微泛波浪，水面映着银色月光，一阵清风，歌声多么幽静的晚上，一阵清风，一阵歌声多么幽静的晚上。心上人坐在我身旁，默默看着我不作声，我想对你讲，但有难为情，多少话儿留在心上，我想对你讲，为情多少花儿留在心上，长夜快过去，天色蒙蒙亮，衷心祝福你好姑娘，但愿从今后你我永不忘，莫是个叫外的晚上，但愿从今后你我永不忘，莫是个郊外的晚上。